能接受不再烦忧，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的脸，我愿变作你到处任你游啊游，嫁入流水换成是清流水，我也不回头。假如流水能回头，请你带我走。假如流水能接受水换成我，也要泪儿流。假如我是清流水，我也不回头。有人羡慕你自由自在地流，我愿变作你到处是清流水，我也不回头。